界的另一边，任寂寞侵犯一遍一遍，天空画着长长的天空，可又悬着想的云。你的天空，可会有冷的月？放逐在世界寂寞占据一夜一夜，天空藏着深深的思念。我们天空何时才能整一片？ 夜空中最亮的星，